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放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国产影片《追捕》于2017年10月24日上映，改编自日本小说《涉过愤怒的河》，由吴宇森执导，张涵予、福山雅治、戚薇等领衔主演。40年前，高仓健主演的日本同名电影曾在国内引发巨大轰动，成为一代人心目中的经典之作。翻拍这样一部影片，毫无疑问具有极大的难度。本片故事独特，只采用了原作的片名以及人名，集结中外优秀电影演员，是吴宇森导演时隔14年再次回归拿手的动作题材，也延续了他一贯的暴力美学风格。那么这部影片究竟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大家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经典影片《追捕》的电影故事。这部影片到处充满着导演吴宇森强烈的个人风格，舞蹈版双枪交火，背靠背的经典射击姿势，加上夸张的慢镜头，环绕式摄影和交替镜位的拍法，都带着极致的风格化痕迹。影片拍摄历时5个月，制作规模宏大，为了拍摄枪战戏，前后足足打了6000发子弹。此外还有大量的追车戏以及水上摩托艇大战，动作场面十分丰富。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精彩的影片。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公正不阿的国际律师杜秋一觉醒来，意外卷入了一场命案，他认识的交际花西子惨死在他的家中，而现场的一切证据都指向杜秋就是凶手。一向关系不和的警长史村和浅野同时负责这个案件，共同追捕嫌犯杜秋。遭人陷害的杜秋被逼无奈，只得犯险拒捕，从史村手上逃脱，准备亲自查明真相。 如果我跟你回去，那我死定了。 相信我，当逃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绝路。你现在还有选择的机会。 凭借多年来积攒的查案经验，史村发现这起凶杀案似乎另有隐情，他不禁产生了一些疑问，并和浅野争执起来。 凶器上残留的指纹，还有死者身上的毛发 DNA， 这些就已经足够证明杜秋就是凶手。只要把他抓回来，我们就可以结案了。 那杜秋的杀人动机是什么呢？ 案发现场是他的住处，指纹和毛发并不能成为决定性的证据。 放走了嫌疑犯还敢包庇他？ 队长是为了救我才当人质的。 史村的助手百田连忙跑过来为史村帮腔。 最先让杜秋跑的是你。 你说什么？ 百田，现在还不是你发言的时候。 对不起。 史村的上司见状赶紧和稀泥。 史村还有前野，你们两个从现在开始要紧密合作。坐一下。史村，无论你做得有多好，一样会有人误解你，但是我会一如既往的支持你。 史村对杜秋的杀人动机表示怀疑，为此他和百田调出现场勘查证据分析起来。 刀伤应该是死后刺上去的，如果说死亡时间真的是在深夜的话，凶手应该有充分的时间逃跑。奇怪的是，凶手为什么要在尸体旁边睡到早上等到被发现呢？除非这是一个经过缜密计划而设下的圈套。 我觉得就是个圈套。 现场留下的痕迹会指引我们找出真相的。死者最先被袭击的位置不是床上，他是死后才被移到床上的。他和杜秋认识，可以自由进入他的住处。他衣服上的拉链和纽扣只有他自己的指纹，衣服是他自己脱的，唱片和酒杯上也只有他的指纹。他喝着酒听着音乐等着他，这时候杜秋还没有回来，但是他很有信心一定能够迷住这个男人。书桌附近的地毯上的血迹跟死者的血迹一致，他一定和杜秋有过激烈的搏斗。他站在窗户那儿望着窗外等着杜秋回来，这时候杜秋出现了，气氛不再是原本浪漫的夜晚。因为某种原因，杜秋忽然对他动了杀机。第一次袭击在书桌旁，勒死他的是一条领带，从死者颈部的勒痕可以看出，但在现场又没有找到这条领带。他拼命抓住后面的窗帘想要挣脱出来，这一点可以从他的指甲间找到和窗帘同样的纤维得到证明。 随着史村对现场勘查结果的分析愈加深入，他更加确定凶手是个左撇子，而杜秋并不是，凶案背后另有隐情。而此时杜秋正在艰难地躲避着警察的追捕。凶案发生当晚正值天神制药厂65周年庆典，杜秋在宣布不再与制药厂继续合作后结识了一位美丽的神秘女子甄由美。杜秋突然想到，案发时直到深夜才与自己分别的甄由美正好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但是甄由美的沉默和眼中浓浓的恨意让杜秋意识到甄由美的身份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随着事情的发展，追捕杜秋也不再只有警察，还有一批批杀手。与此同时，史村把在案发现场发现的天神制药厂研制的药丸同杀手们受伤后注射的神秘液体串联起来，发现在这起凶案背后还隐藏着更大的秘密。正在这时，他的上司又来找他。 史村，这起枪杀案件要抓紧破案，整个大阪一片惶恐。 这个案子应该另有内情，肯定有某股势力在暗中行动。 你想放小鱼钓大鱼，我明白。 天神制药厂旗下培养着从小一同长大的女杀手红霞和子羽。子羽因为过去曾与杜秋有过一面之缘而对她心怀好感，故而手下留情，使得杜秋逃过一劫。而他们接到新的任务， 则是刺杀甄由美。甄由美带着杜秋回到家里，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原来甄由美的未婚夫北川正树曾是天神制药厂的药物研发人员，三年前被天神制药厂以盗窃新药配方为由告上法庭，而当时天神的代理律师正是杜秋。北川正树被定罪后，在婚礼当天惨遭杀害，一枪毙命，死在甄由美的怀中。因此甄由美认为杜秋也是杀害北川的凶手之一。北川曾经对甄由美说过，他之所以会被控诉，是因为他不希望自己以救人为目的所研制出的新药被社长酒井义广等人利用拿去害人。杜秋听闻这一切非常震惊，但也渐渐地开始对天神制药厂所研制的新药产生怀疑。这时师尊追上了杜秋和甄由美，三人和随后赶来的杀手们发生激战。在此期间，杜秋多次舍身护住甄由美的性命，二人的关系借此有所缓和。当着史村的面，杜秋让甄由美为自己作证。 你跟他说，妻子被害的那天晚上我是跟你在一起的。 你告诉他，北川案的证据都是你们警方提供的，他老说我害了他未婚夫。 你们两个那天晚上真的在一起吗？这家伙他刚才说的那些话是真的吗？ 我会不会坐牢就看你了。 那天晚上我是和他在一起，我送他到家是凌晨一点左右。 那你能做他的时间证人吗？ 可以。 谢谢你帮我澄清。 别跟我来这套，等逃出去再说吧。 在追杀杜秋三个人的过程中，杀手红霞在多次注射新药后死在子宇面前。子宇对他们长时间以来所依赖的新药产生怀疑，也开始怀疑起为他们提供新药的养父天神制药厂的老社长酒井义广。而经过杜秋提醒，史村也开始怀疑警局里有内鬼。史村在和杀手激战时受伤，在医院门口他做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决定。 你今天没有跟我在一起对吗？ 没有。 你现在自由了，走。 史村放走了杜秋，恼羞成怒的前野拦住史村的助手百田，逼问杜秋的下落，反而败露了自己就是内鬼的事实。 杜秋跑哪儿去了？ 喂，出什么事了？ 滚回去！我怎么说也是你的上司，你有义务向我报告。 我的上司是史村队长，我没有义务听从你的命令。 史村故意放走了嫌疑犯，你还跟着他？我才是这个案件的总指挥。 你吃的药已经出卖你了，很快你就不是队长了。你还没有意识到你完了。 混蛋，你什么意思？ 你要杀我灭口吗？搜查一课的人快到了，正好抓你个现行犯。 你个臭丫头，给我等着。 原来前野是酒井家的人，他自知已经暴露，只好找到酒井义广进行要挟。 你一直担心药厂的秘密外泄，这是杜秋的电脑，还有这个。 喂，你赶快来处理一下，我杀了徐子。 你在哪儿？ 在杜秋家。 什么也别碰，等我来处理。 通过录音说明，杀害西子的凶手正是天神制药厂老社长酒井义广的儿子，新任社长酒井宏。酒井宏知道前野来者不善，立刻跑进了父亲的办公室。 爸，你别信那个混蛋说的话。 史村现在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事到如今，我只能逃到海外了。 为什么当时不把杜秋干掉？杜秋死了，所有事情不就都解决了吗？ 这么说，您是在怪我了？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您的儿子，是为了保全新任社长的名誉和清白。你清楚，我要是出事了，对你们也没好处。说吧，你打算出多少钱来买？ 竟然被你养的狗反咬一口。 说完，酒井一广杀死了前野。现在案情真相已经大白，案发当天前野帮助酒井宏处理了凶案现场，并嫁祸给了正巧在那时回到家中的杜秋。 是。 与此同时，真由美和杜秋在北川正树的房间发现了过去他藏下的线索，制药厂的秘密渐渐浮出水面。 我在房间找到一些正树留下的资料，但是我之前从来都没有见过，你来帮我看看。还有一件事我始终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样的药物研究可以让一个基金花这么多钱在一家药厂身上？ 伊森。 什么？ 百慕大的一个基金，他们持续赞助药厂研发新药。酒井社长没让我参与这个项目，我就是这样被他们蒙在鼓里。 这是郑树偷拍的，这个什么意思？ 这是天山制药厂药品配方的编码，药厂为了保密会有一套自己的编码。 这应该是郑树研究的新药配方， 也是酒井一直想要得到的东西。他们用活人做人体实验。 这时真由美又发现了北川留给他的一封遗书。 真由美，当你看到这信时，我应该已经不再认识了。为了给你幸福，我私下收了酒井的钱。我不再是你心目中那个完美善良的人了，但是我的良知告诉我不能把配方交给酒井父子。我把配方藏在这里，希望有一天它能发挥真正的作用，造福人类。 随后杜秋让真由美将这些发现告诉史村，自己则独自混入天神制药厂的活体实验者之中。进入制药厂后，杜秋发现天神对外宣称的感冒药实验，实则是对一种能够增强战斗力的禁药所进行的人体实验，使他们变成可被操控的战士。这也是天神得以取得巨额投资的真正原因。得到消息的史村决定前去帮助杜秋，而杜秋却被酒井父子发现，准备对他注射药物。而此时酒井一广也在向投资商汇报药物实验进展。 战斗力是不错，但我们想要的是受控制的战士，现在这发火的表现实在是让我担心。 你放心，我们已经通过实战测试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又找到了新的配方，新研发的药和之前的混合使用以后，战士们的意识就可以受到控制，你一定会感兴趣的。 那以后只要有战争，无论是军事强国还是恐怖分子，都会是我们的客户。 社长，如果有北川的麻醉药方混合，药力可以延长到极限。 这时站在酒井一广后面的子宇终于明白，自己和红霞不过是酒井新药的试验品，恨意渐深。杜秋被注射新药后性情大变，不受控制的他对及时赶到的史村大打出手。 我们要阻止他们，记得吗？清醒一下。不要被这个药打败，你可以战胜他的。 但是这只是杜秋用来迷惑酒井父子的假象，以便能够更多地解决他们的手下。 我当然知道，你一定要坚持住。 但是真的很辛苦，是时候反击了，朋友。 随后杜秋与史孙联手准备和酒井父子决一死战，在他们激战的同时，子羽解开真由美身上的绳子，二人一起加入战斗，开始复仇。酒井宏见情势不对，不顾父亲阻拦，为自己注射新药，战斗力大大增强，想要杀死史村与真由美，终究还是死在了史村的枪下。眼见这一切即将结束，酒井义广却突然开枪杀死了正准备和杜秋相聚的子羽，自己也同时中枪，奄奄一息。 杜秋，没想到你会给我带来这么大的麻烦，真后悔没有早些除掉你。 放下武器。 我要去找我儿子了，这药本来可以使人类更强，我对我所做的事一点都不后悔。永别了。 说完，酒井义广开枪自杀。这时百田带着警察赶到，史村拿出自己留下的一支新药作为证据，最终官复原职。 是， 一切都已经过去，杜秋和史村走到了火车站。 在医院里躺了那么久，都快忘了外面的天有多蓝了。 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片蓝天，这个世界是公平的。经过这一次，至少让我知道了你还算是一个正直可信的好律师。 要离开了才觉得这一切是那么珍贵。 时间差不多了，明天会更好。话说回来，还没正式介绍过呢，是孙聪，请多多关照。 我叫杜秋，请多多关照。 奇怪，我总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 该上车了。 看着在一同走上老式火车的杜秋和真由美，史村了然地笑了。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追捕》。本片导演吴宇森一直以来都非常崇拜高仓健，不光看过老版的《追捕》很多遍，而且呢还在高仓健生前几度想要跟他合作，无奈一直错失机会。为了拍摄这部影片，年近古稀的吴宇森在片场一度连续48小时拍摄，可谓是尽心尽力。但是在长达150天的拍摄周期里，他们也经历了不少的困难。首先是剧本的创作，最初剧本设定的拍摄背景是另外一个国家，可是后来还是把拍摄地换回日本，只得又请了一位日本编剧重新改写。其次是场景，因为日本的很多景点不可用，同一场戏可能是由三个不同的场景拼接而成，严重拉长了拍摄的周期。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追捕》的主题曲，由张涵予演唱的《杜秋之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啦呀啦，啦哒啦啦呀啦，啦呀啦，呀哒啦啦呀啦，啦呀啦。 中山音乐堂新春贺岁，京剧名爵会。